谦远足，笑傲天下。陶杰、刘西良、黄慧伦，光明顶。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 喂，各位，要讲 大家好。 大家好啊，晚上好啊， 晚上好啊， 知嘛？而家中港一体化，啲称呼都要咧向北学习。 咁啊，要嗌 大家好啊，勾咗噶啦，叫晚上好。今晚个光明顶咧开张第一回，咁啊，首先咧介绍下咧。今晚啊，两大主持同埋一小主持先。 我系一大咧，我系最细个小爬虫啊。 大家争住认最细。 第一大咧就资深传媒人阿刘西良，第二大咧。